要跟你回到你的家乡，卡瓦嘎布就是守候你的天堂，翻越多少山岗我也不会忘，一路歌声欢唱，一路选择悠扬，我要和你牵手到幸福的远方。你是我的太阳，我是你的翅膀，我们就在天空自由分享。喜马扎西萨卡瓦嘎布就是守候你的天堂，翻越多少山岗我也不会忘，一路歌声欢唱，一路选择悠扬，我要和你牵手到幸福的远方。你是我的太阳，我是你的翅膀，我们就在天空自由分享。喜马扎西萨